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2点，跌40点，成交金额71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3点，跌18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8.6，跌5.2。中国平安84.55，升1毫。建设银行6.75，跌4仙。友邦保险75.35，跌5仙。工商银行5.7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113.2，跌3毫。华夏沪深343.95，跌6毫。港交所264.8，跌6毫。汇丰控股63.85，升1.5毫。盈富基金28.8，跌咗5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62，瑞士法郎7.908，澳元5.589，加元5.859，新西兰元5.417，欧元8.8787。每百日元对港元7.1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6。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8点，升451点。港金现价报12,35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7.26美元，卖出1,31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至于路面方面喺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湾仔警署一段都系慢车；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啦，红磡宝麒利街有渠务急收，宝麒利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啦，快线系封闭。咁就系宝麒利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啦，快线而家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听咗囚友嗰个故仔，我哋好多义工都忍唔住喊出嚟。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Hello, I'm Natasha Clawson, and this is We Care About a Green Hong Kong.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Oh my God, this is real. 前两晚问你出街咧，成日都会遇到啲人咧，对佢头发好好奇。 了解基金资助同申请办法，请上 cibs.rthk.hk。 音乐是上天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只有音乐能够说明安静和祥和，柴可夫斯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黄昏6-8，有唱假期，陈凯琪。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手下留情，搬迁散货，大开仓。 刘老师啊，恭喜你夺得杰出演员大奖啊！ 唉， 讲呢啲。 诶，刘老师啊，我真系好中意咧，你喺射雕入面演嗰个圆眼红烈噶。 讲呢啲。 阿刘老师啊。 讲呢啲。 阿刘老师啊，咁即系讲边啲啫？ 星期六下昼二至四，上手下留情，慢慢讲啦。 多谢刘老师。 讲呢啲。 翻来咯，翻来咯，翻来咯，翻来咯，杨丽琴翻来咯。好多听众啊，以为你啊，去到一台先再开声噶。讲呢啲。喂，一哥啊，咁啊，勤今日就唔喺度啦。 系 啊，你自己做埋佢一份。 系，重哥又唔得闲帮手啊。 系啊，钟仔哥啊未翻嚟啦。 系啊，咁啊，刘刚又唔得啦。 系啊，刘刚老师顶住先。 系，咁啊，得两个啫。 系， 咁啊，有咩好题目啊？吓，点啊？ 冇啊。 有咩好嘢啊？ 你。讲下嗰啲推咗支咪又唔出声嗰啲人咯， 我觉得你好薄嘅，因为咧啊，我唔记得咗边个话俾我听，因为咧讲翻呢个放假事件啦，咁人家要放假啦，系咪？咁但系唔知点解我放假咧会咧令到咧好多人都走嚟揾我啊，就问我咩事， 系啊， 系啦，就问我咩事，咁我唔知点解啦。 你知你个人比较燥底啦， 冇错， 好多好多嗰啲阴谋论啊， 系啊，系啦， 包括唔知边个逼走佢啊，即系类似呢啲啦， 系啦，跟住咧直至到寻晚啊，连我哥啊都身受其害啊，嗱又唔可以用身受其害，总之我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阿表哥。WhatsApp 我问你点解唔翻工咧？咁跟住话好惊啦，咁然之后就同阿表哥讲：，表哥冇事啊，我都系翻工噶啦。咁但系咧，我想讲咧，我觉得你哋博嘅地方系咩呢？就系、是、你哋好似我唔知边个提我嘅，就话咧你哋喺节目里面话我今日会翻工噶嘛？ 系，唔系唔系我佢讲噶，重哥讲 系啊，重哥讲噶， 系啊，重哥讲。所以有咩事嘅话咧，就我打俾重哥叫佢上嚟噶啦。阿陈冇翻， 你就见到重哥踩住架单车上广播度， 系啊，秒速十八米咁样上 嚟。你估佢未试过啊？ 哇，真系好博喎！我知道咗之后。真的好像是不知道誰提我告訴我聽的，我知道你星期二上班嘛，這樣那我心想、我即使又不回看你們會怎樣呢， 哦，都系冇嘢，都系俾重哥嘅， 都系 重哥讲嘅嘛， 都系 秒速 十八米，明嘅。 好啦，咁啊，嗱，讲翻头先阿刘老师啊，呢个开仓咧，即系令我印象相当之深刻嘅，因为刘老师咧就系我哋转嚟星期一至五之前咧，就系星期六 last 嘅一位嘉宾嚟嘅， 系， 咁啊，因为跟住第一位又系， 你又系嘅，你又知， 我记得啊， 你系咪真系记得噶？ 你未入嚟嗰阵时， 我未入嚟，但系 有你听噶嘛，系嘛？ 唔系嗰幅图太经典啊！ 哦，太又讲呢啲， 讲呢啲， 系啦，咁啊，当年就系嘅。即系最爆嘅潮语啦，咁我哋就喺最后一集就揾到阿边个帮你约噶？刘刚， 刘老师好似嚟约噶喎嘛？ 咁我点约佢翻嚟嘅咧？ 唔知道，我唔知道啊，我真系唔知道。 咦，唔知道，我都唔好记得。 记得咗啦， 系啦，咁啊， 真系冇心肝。 系啦，咁啊，刘老师个访问系好好听嘅，即系 好感动噶。 系佢当初，即系佢讲翻佢当初成长嗰个日子啦，即系翻唔到台湾见屋企人， 唔系去咗台湾翻唔到嚟香港见屋企人， 系啦。咁啊，佢都有即系感触嘅，有嗰啲叫更烟啊，系啊， 系 有更烟嘅。咁啊，嗰个访问啊，咦，你哋冇得听噶咯？ 冇啦，我有 咯。我都有得听啊。 系啊， 哀下我哋咯，系我哋开仓啊，有几百个访问喺度啊，如果要开仓都有排开嘅话，我谂住过到去一台咧，就将嗰啲未播过嗰啲咧，攞翻出嚟播啊嘛。 咩未？ 即系六年前嗰啲咪攞翻出嚟播咪 先。哦，系由第一日开始，我哋咁样。 嗱，星期六好多嘅访问咧，好多听众都冇听过嘅， 系啊， 肯定冇听过噶。 咪有啲听众可能上个礼拜先加入嘅，恭喜你啊！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加入嘅话咧，就可能 上个礼拜加入吓，唔系已经换咗节目噶啦咩？仲系我哋嘅， 系啦。 如果你上个礼拜加入嘅话咧，可能啊，就连啊，之前系咩嘉宾啊？ 唔系你讲星期六版啊？ 唔系啱啱对上呢两个礼拜啫嘛。 上个星期 系嘛？已经唔记得咗。唔系阿胡乐言 系啦，可能胡乐言都未听过。 跟住阿丽莹 系啦， 系 啦，咁大家都可能未听过噶吓。咁我哋又再攞嚟。 我而家数下，我哋而家数下，我哋星期六版有啲咩劲人 ？Blue Jeans 有林志美，好似系嘛？唔系雷安娜就肯定系。 雷安娜系啦。 盼盼姐、杨盼 盼。盼盼姐系 啦。咁另外，哇，真唔記得喎， 好多噶，其實 一間有幾粒都會，唔係一間咧有啲嘅開倉咧都會係星期六版嘅，今日大部分都係。 啊，我揾翻先，應該揾我哋嘅平台會揾到大概認得邊啲係星期六啊，樂應軍哥哥， 係啦， 張國強哥哥 ，KK 哥哥，我好記得。 好多啊，咁啊嗰陣時嚇好多， 幾好聽， 好聽過而家先啦。 係啊，好 fresh 嘅其實嗰陣。 哎呀！ 哎呀！ 点解会系呢首啊？唔系呢首都离乡别井嘅，咁但系唔系呢首都离乡别井，但系咧就唔系话好夹翻我哋今日想讲嘅嗰个主题嘅。 唔系呢首歌我主要想送俾一哥听嘅， 系啊，拖得好辛苦，头先听唔听到啊？ 一哥呢首歌醒你嘅。 你说到深夜前，必须给你走。这份浓情和挚爱，再也不应追究。你说你也想逗留，编不出借口，以致完全无感觉，无谓继续还是放手。将往事一一淡忘，从此便退后。明白我是暂时替代角色，始终不永久。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仍需给你走。恨我找不住痴情，不敢牵你手。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为何开不了口？为着发觉你梦中想要的，而我没有。献上我的所有，不死不结忧，永是无留无妥协，无奈你亦从未接受。将往事一一淡忘，从此便退后。明白我是暂时替代角色，始终不永久。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仍需给你走。恨我找不住痴情，不敢牵你手。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为何开不了口？为着发觉你梦中想要的，而我没有。我明了你不能留，纵使付出多少也不回头。我明了你不能留，纵使付出多少到底分手。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仍需给你走。恨我找不住痴情，不敢牵你手。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为何开不了口？为着发觉你梦中想要的，而我没有。你远去，说声珍重，再没有可求。恨我找不住痴情，不敢牵你手。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为何开不了口？睇着发觉我梦中想要的，已被打扰。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仍需给你走。 哇，平时听冇咁觉噶。今日听咧，发现咧每句歌词都应啊！ 系咩？你真系有留心听？ 有，啱啱有一句嘛， 系咩啊？ 咩代替品啊嘛？ 哦，系啊，唔系替代角色， 系始终不永久啊！你其实都系阿何铿嘅影子嚟嘅， 咪定系我哋系我哋系阿斌哥同埋仲有边个啊？ 阿子维， 我觉得最有啲唉，听我有点戚戚然嘅，即系望你远去，说声珍重啊！一个 系， 唉，可以话道尽咗我哋啊不舍之情啦。咁啊， 唔系好似打仗嗰啲两仔乸要分开嗰啲。 其实唔系噶， 其实我迟啲咧，有机会咧七点钟都要翻嚟做嘢噶。 喂，咁但系问题 你可唔可以七点前翻啊？因为我借歌咧要靠你啊。 我都要 check check 饼带 嘅。我哋虽然系分隔， 一生多匆忙。 唔系，我哋虽然我系分隔两地，但系咧，其实我哋嘅 connection 咧系唔会断噶。 你谂下， 你好惨啊！话俾你听， 七至八完咗之后，我都可以过嚟倾几句噶嘛。 系啊，哎呀，头先见到我松哥问问佢先啊嘛。哎呀，好啦嗱。咁啊，呢啲离愁别绪嘅嘢咧，嚟紧呢几日好多呢啲嘢搞噶啦。 哎呀，我抄咗好多我哋以前星期六嗰啲好精彩嘅访问嘉宾，我仲谂住读出嚟添，但我哋冇时间啊嘛。 可以读，同埋咧 嗱，有 English 听啦，邓英文哥哥啦，有如果太多韩玛丽啦，韩玛丽姐姐，阿康仔。即系李成昌哥哥啦，跟住仲有艾威哥啦，跟住仲有伦永亮啦，世荣、麦雷、郭峰哥哥，唔系我哋上面周国峰，跟住周启生哥哥，阿敬啦 ，Joey 听啦，阿 Jo 系郑敬基，跟住冯水范导演，欣妮姐姐 咁耐嘅啦咩？阿锦哥 系啊，阿 欣妮姐姐好好听啊， 跟住灿哥、何 B 师傅、黑妹姐， 何 B 师傅都系嗰个年代嘅咩？ 何 B 师傅都系原来，跟住咪咪姐， 朱咪咪啊，系啊，嗰个吹得好正啊， 丹爷 系刘丹系啊， 丹爷跟住 L 哥，跟住李国麟哥哥 系龙哥， 系啊龙哥，跟住张立基哥哥。跟住我哋仲有道士啊，佢哋嗰班咯， 系山道士啊， 系啊，好多呢啲啊，系啊。 哦，嗰个年度好似好听喎，而家 好听。俊雄，俊雄哥哥唔系五日嘅俊雄哥哥，系啊，冇嘢。 点解有个系喺飞机头嗰度影？ 哦，我哋去咗机场访问啊嘛，我哋落咗去个停机坪，你记唔记得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我哋仲去咗佢哋嗰个咧 运输带 啊嗰啲地方，系咪记唔记啊？一系咪？ 我以前去晒禁区， 系啊， 系啊，系啊，全部禁区嚟噶。我哋呢啲咧，我哋要登记身份证先入得去嘅。记唔记啊？攞住嗰两个 pilot 嗰两个嘢。嗰两个 band 波板啊，系啊， 系啊，咁我记得嗰阵时我哋咩噶，搵唔知机管局嗰啲朋友帮你， 我 哋专登系要咧，好似出咗境咁样嘅，然后就喺机场跑道嗰度行啊，你知唔知？ 哇，几有 heart 啊， 系咪？ 几劲噶飞机，而家冇啦， 冇啦， 你谂下机场喺边度？赤立角啊，你 多谢，而家一哥喺度，咪变咗咁咯， 哥都唔跑转啦， 讲呢啲啊。 讲我哋啊， 错咗啊！你个通争啲啊， 以为啦，以为我今日喉咙痛， 系啊， 我听日唔想跑噶， 系 阿勤仔系都要跑， 阿一哥话要跑啊，阿第一话要跑啊， 嗰日你去嗰间好太平嗰间馆嗰度食嗰啲嘢啊，我都好中意食噶，知唔知啊？ 哎呀，系呀，系呀，阿恒叔好中意食太平嗰间馆啊！ 嗰啲鱼饺嘛， 系呀。 点啊？有咩好嘢？ 啊，有个拜拜杯啊！ 哦，拜拜杯啊！ 恒叔， 跑咩路程啊？ 2000至2200啊！ 哦， 系呀， 即系八点至十点啊嘛？ 新时段 number。系啊，总奖金5000万个礼。 5000万啊！烧俾你啊！ 啱啱一张啊！系呀， 几时跑啊？ 我哋几时跑啊？阿第一，几时跑？ 听日跑啊！ 我听日跑， 听日跑， 系啊， 听日跑啊！ 啊，第时啊，星跑夜马撞到鹰喎，系嘛？ 系呀， 啊， 咁啊，而家撞咗一次先啦，睇下以后有冇机会呀？ 啊，几得意喎！如果我哋喺嗰个时段跑第三场。呢边又跑， 系呀，我要话睇下 听众 搞错收音机， 睇下边威霆高啊！ 好啊，咁啊，讲讲听日啊，拜拜杯啊， 一哥当先啊， 一哥当先，啲歌名我哋拣晒嗰啲歌咧，系有歌嗰啲马名啊，有马名嘅， 系有马名吓？ 诶，好多嗰啲歌啲名啊。都是根据即系四字成语噶嘛， 系 啲马名都系嗰啲啦。 有冇噶？其实你而家谂到有啲咩啊？你比较熟啲啊？ 冇玩好耐咯。 爆冷系咪？ 系啊，啲早着先机啊， 留住我吧。 呢啲啊，梗有啲歌名嘅。 系啊，啲留住我吧。 整份陀陀令嚟望望啊！ 留住我吧，有拜拜杯里面有留住我吧。 好啦，咁我哋讲讲听日咧拜拜杯嘅19首歌啊。 哎，我好耐未再咁讲嘢，好错啊条气。 喉咙痛啊。 系。咁我哋讲下排位先啦。 1号歌啊， 是哥哥张国荣的奔向未来日子。 二号歌许冠杰 Sam 哥的难忘你啊。 哇，三号歌可以话我一歌二切啊。论啊，对唔住，温兆伦嘅《没有你》之后啊，系四号歌啊，草蜢嘅《永远爱着你》。 五号歌黎明嘅《阿 Leon》啊，愿你今夜别离去啊。 六号歌啊，系手下留情之后啊，千千阙歌陈慧娴。系七号歌啊，华哥刘德华嘅《离开你以后》。 好啦，八号歌好难剪啊，呢一首吓。曾鸿生 不断升 key 啊， 冇错，只唔系啊。曾鸿生、何婉莹嘅《再见亦是朋友》啊。 九号歌啊，哎呀，一哥讲咗呢句啊，但我哋唔会睬佢啊。太极嘅《留住我吧》系十号啊，陈百强嘅《今宵多珍重》。 十一号歌呢个可以话系一本节目嘅呢个啊， 系 呢个啊主题曲啊。梅艳芳的情归何处。 十二号啊，可以话系啊，我同阿勤的心声啊，郭富城啊，我为何让你走。十三号啊，张学友的离开以后啊，离开以后我会习惯自己。 是自卑啊。 不是学惯啊，学会啊。 是但啊，十四号歌啊，哎呀，阿一哥啊，搭上呢一班啊。王靖文的尾班车啊。 十五号歌啊，又是我们的心声啊， Beyond 谁伴我闯荡。十六号啊，叶倩文的珍重。 十七号歌啊，关正杰告诉大家听的大约别离时啦。 好，十八号歌啊，又是我们的心声啊，郑秀文舍不得你啊。是十九号啊，谭咏麟的 Don't Say Goodbye。是啦，咁啊、哎、有咩玩法啊、 玩法呢就是由于呢个精选三重彩的关系呢，咁所以大家就揀三首歌啊，就排名要分先后啊。 简称是三重彩啦。 是啊，三重彩啦。 顺序啊。 顺序啊，是啊。 咁啊上去我哋个网站嗰度估下呢呢扎歌呢。 是。 边三首啊顺序返嚟啊最高票数啊，听日呢四点钟开始投票。四点前就接票噶啦 吓，系啦，咁啊，但系而家呢个时间，我哋咧就会搬呢堆歌咧，就喺我哋个平台上面俾大家咧，就系讲咗个心水先嘅，系啦。 有冇节节领先传喜讯噶？ 呢个，但系我今朝早。啊！我落咗街，行队长咧，今朝又打电话俾我，但系咧就咧冇人听啊！点解会咁样？因为我落咗街，买咗一份，买咗一份专业嘅排位， 就揾到呢场拜拜杯啦，十九蚊码啊！ 哇，原来九蚊啊，家下好贵啊！ 又铺草皮啊！好啦，咁啊，咁啊，大家上去啊嗰度拣下心水歌啦。 未整好啊，转头先啦，而家整落去系啊。 听日喺跑马地啊，原来系咪啊？ 系、哎、 塞车啊！ 唔该晒， 第时放工啊，啱啱散场， 棘 手啊！唉，星期三唔翻啦我，哎呀，好啦。哎搞咩而家 我哋听首歌系嘛。 对啦咁一间呢有林子祥啊。 係。 我帮啲节目主持人呢讲埋先。三点半之后有林子祥啊。 喂喂喂。 几隻嘢出咗去晴天食饭啊。 係。 係好攰啊要乜咁嘅声讲嘢。 咁样讲嘢真係好耐未试过好辛苦。 更好，无需那么靠谱。人老大了，思想习惯走旧时路。无风格差与风格好，他只捉自己最好。我大概只需知道怎拥抱。若美好是自由，怎他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也接受？学拍掌学泪流，幸有他长信先有来为我生。营造那温馨，美不过即兴，即使哭笑不得过爽快地 swing， 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相识，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致敬。三边演奏者，愿你合奏应该合拍得美艳嘅。如他快些，我追快些，当个不义勇戴者，带着笑一生葬在他的夜。 若美好是自由，真假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亦接受，学拍掌学对流，幸有他像唱先有，留为我生命演奏，营造那温馨，美不过即兴，即使哭笑不得我爽快地 swing， 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笑声，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自己。 苏永康嘅 All That Jazz， 诶有啦，而家系咪可以落住啦嘛？ 得， 好啦，转头翻嚟咧， 我要落下先。 三点半嘅新闻之后，有阿 Lam 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沙中线红磡站扩建部分调查委员会的中期报告，委员会认为红磡站扩建部分的连续墙和月台层板建造工程达到安全水平，但有关工程并没有按照工程合约的规定执行。委员会在报告指出，连续墙和月台层板无需重建或者进行加固工程，但要进一步确定结构安全，可以进行有限元素分析，检测连续墙和月台层板之间接驳处的耐应力，但认为并没有必要这样做，建议政府可以在连续墙和月台层板装设仪器，侦测车站运作时的移动速度。委员会又说，顺纳剪钢筋事件确实曾经有发生，是泛顺的雇员所为，但涉及的范围不广泛，亦都不是有系统，只是属于个别行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说，夏正民法官的调查委员会中期报告指出，红磡站的扩建工程是达到安全水平，相信可以减低公众对工程安全问题的疑虑。 调查委员会是明白到公众有广泛的关注，所以決定透過這本中期報告呢，展述調查委員會現階段的看法，希望能夠大大減少公眾對於紅磡站擴建部分連續牆和月台層板建造工程的事宜，特別是工程安全這個疑慮。按住委員會原先的職權範圍呢，委員會就住中期報告提出的裁決，即是它的結論呢，就有兩點。第一呢，紅磡站擴建部分的連續牆和月台層板建造工程呢，在要項上是並沒有按照工程合約編號1112的規定來到執行。第二個裁決呢，就是儘管如此，即是說沒有跟到這些規定執行，儘管如此，委員會認為相關工程是達到安全水平。報告的第九章呢，就詳細交代了委員會對於結構安全裁決的考慮因素。委員會亦都係認為紅磡站擴建部分連續牆同埋月台層板係無需重建或者進行加固嘅工程。咁呢個按住委員會嘅睇法咧，就應該可以大大減少咗公眾對於呢個工程是否安全嗰個嘅疑慮啦。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有關三隧分流方案到呢一刻仍然未取得足夠議員支持，因此要各自方案，以免浪费议会的宝贵时间。林郑月娥说，社会大致认同三隧分流方案，包括得到运输界和学者支持建议方案，而中环湾仔绕道开通 整体交通更加畅顺，因此认为理应推行三隧分流方案。他又说，解决过海交通挤塞这个老大难问题并没有无痛的方案。今个月初政府建议调整隧道费方案所收的额外隧道费金额作为智慧交通基金，9亿几元的专款专用，不会拨入库房。政府原定明天向立法会提出三隧分流无约束力议案，目前决定搁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0点，跌42点，成交金额7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3点，跌18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8.6跌5.2，中国平安84.65升2毫，建设银行6.77跌4仙，友邦保险75.3系跌咗1毫，工商银行5.77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113.2跌咗3毫，华夏沪深343.9跌6.5，港交所265元跌4毫，汇丰控股63.85升1.5，盈富基金28.8跌咗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0.12，瑞士法郎0.993，欧元0.713，加元1.34，新西兰元0.69，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8点，升451点。港金现价报12,332元，升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6.24美元，卖出1,316.54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喺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咁影响到一大车多。咁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发生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影响到附近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还是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挤塞，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湾仔警署一段是慢车，龙尾在菲林明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是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多车，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反方向啦，出去尖沙咀太子道西嗰段啦都是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军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嘅一段啦就排到去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手下留情，搬迁过档变阵，唔使惊，因为压轴嘉宾系阿 Lam。仲有阿仔同埋成班 friend， 怀自信我永 前行步步迈自身，依照心中那正确方向，怀着爱与树的心，充满梦想的笑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 上一集咧，我哋就一班嘉宾咧就讲呢个十分十二寸，就讲到好开心。咁我咧就问咗个问题，就问阿 Lam 哥同埋几位嘉宾，喂，十分十二寸 会唔会挑战下咧？喺个演唱会度， 咁啊 Lam 哥就话咧，今次有啲界限， 系 啦，咁卖下关子，咁啊，我哋欢迎咗今个星期嘅嘉宾先啦，有 Lam 哥林子祥 ，Hello， 有啊德信 ，Hello， 小肥，同埋湖南 Bianca， 系啦，好啊，咁啊 Lam 哥你开下股啦。有啲咩呢个演唱会有啲咩界限呢今次。 咁你唔觉得奇怪点解咁多人喺度 嘅。係啦。而家要开股啦。点解。 咁呢三个呢就係我选出嚟佢哋係要做主角㗎。係。係呀。 咁佢咩主角啊， 咁即係佢哋又要唱又要演。 我要演嘅。 又要弹。我希望今次做呢个演唱会呢亦都係我諗冇人试过咁样做嘅。我哋琴日讲十分十二寸咁样呢呢个演唱会真係好似一个接近三个钟嘅十分十二寸。 你哋知唔知㗎？咦你哋有用惊吓嘅你未知㗎其实。 唔係开始知。而家咁样串连返諗係。 我知之前係冇讲到嘅。 而家知啦。哦。咁点解係佢哋三个呢 佢哋都未知得晒嘅。因为佢哋淨係知佢哋要唱咩歌。不过成个过程呢我諗佢哋都未睇到未感觉到㗎。我諗到我哋真係熟啲嗰陣时呢所有嘢排好晒呢我就希望佢哋嗰个时间呢就要好入戏啦。 係。 已经入戏啦。 咁係咪你策划成件事㗎即是你总导演来的。 我都想了两年了。 两年为什么那我一定要问一下今次为什么是揀这三个呢讲了Bianca,Bianca Bianca 没什么出声讲了为什么是找 我想。没出过声。 有。 为什么呢为什么找他呢 点解会因为佢揾我做佢嘉宾嘛佢。我做过佢嘉宾㗎。 演唱会嘉宾。好难得。 係啦。咁我哋大家喺台上啦我觉得都演得好舒服。嗰陣我哋系咪唱边只歌我哋唱最爱。 Make my day, 同埋最爱是谁。 喔係啦。 咁所以今次就揾返 Bianca 啦。係啦。喂咁 边你一定要揾 收到啊 Lam 哥。 邀请 即是你找阿 Lam 哥做演唱会嘉宾咁啊明啦但是今次点返转啦 ,Lam 哥找你。 即当然开头觉得是好唔真实嘅一件事即係咪真㗎系咪真㗎 另外真係我觉得自己好幸运囉。我諗呢个对好多歌手嚟讲即係都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因为基本上对我自己嚟讲可以喺台上面同你一起我在后面跳舞又好咩都好我都很开心。仲可以唱你的歌。 我哋通常都是观众席上面跳的。 我觉得这个会是我自己即是一路唱歌一路都不可以说生涯。歌唱那个事业里面即真是再 step up 的一个里程碑。 那为什么是小肥呢我哋想不到小肥和 Lam 哥中间有什么关系你没有做过 Lam 哥演唱会嘉宾吗 有冇 请 过 Lam 哥去你嘅？ 未请到 。点解系小肥呢 小肥我都系好几年前我哋做一个嗰啲咁嘅杂感嗰啲咁嘅 show 嘅，我记得呢个人出嚟咧就好开心嘅，即系因为佢一出到嚟咧，啲人会即刻笑嘅。咁另一个你睇佢个样咧，我唔知点解一睇佢个样我就好开心。雖然佢個樣係串串地， 好唔串噶，nice 噶。 咁你都有聽過佢唱歌啦，真係。 聽過聽過，真係好唱得噶， 係咪 啊？小肥都係嗰啲 high C 人嚟噶嘛，其實。 我唔可以 keep 住 high C 噶。 嗱，我未見過小肥個樣咁尷尬嘅，係啦。咁你又收到阿 Lam 哥邀請啦。咁你當時嘅感覺點樣咧？ 真係愕然噶。 你係喺咩情況底下收到噶？ 是我经人告诉我听的、然后经人告诉我听吓、我吓了一下然 后。是不是真的林子祥啊 跟着我问回我经人为什么的跟着我经人都好惊喜我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他问回我为什么 你似梦迷你啊 跟着我经人问回我你识 Lam 哥啊唔係啊點解我咁嘅大家喺度問互相問點解。 即係完全係連佢都唔識嘅。 即总之经理人都系突然间收到个电话， 即总之经理人都好 surprise， 我又好 surprise， 大家系互相下咯，跟住又系啊咁样，所以系好开心。 咁直至到几时你真正第一次见到阿 Lam 哥咧？ 其实之前有见过嘅， 即系为住呢个演唱会。 系啊，即系好似 Bianca 讲请到 Lam 哥就好开心，我就话喺一次 event。我同佢影咗張相，同 Lam 哥影相，我已經攞完張相，哇！即係今次絕對係，哇！即係我而家開始信啲生肖運程咧，即係今年話龍年係 OK， 即係哇！係啊係啊，即係依單嘢絕對係高峰啊！ 係，我諗應該直至到你真係，我唔知道你係咪開會啦，或者大家見過面，你真係覺得係真啊！ 系啊， 即系见到你冇出现。 唔系，同埋我系重视到件事咧。总之未落实咧，即系好似怀孕嗰啲咧，未够三个月都唔周围同人讲，紧保密惊小嘅惊小嘅。到真系分咗，然后真系同佢讲，哇，咁啊，咁样， 哇，我都等你开心啊！ 即系我系好明啊，小肥嗰种心情嘅，因为真系好梦幻， 系啊，好着。 好梦幻，你呢件事，你如果系唔系都讲咗出嚟，万一有啲咩变动，其实自己会，你自己会好 hurt 嘅，真系， 系啊， 好 重视。 友谊年年无尽，你共我纵使分两岸，此心也永跟你共往远远的那岸。寂寞时倦时央，你要热情目光，只需轻轻把我去上一趟。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来呼唤你天堂。每一个晚上，我。 系咯，你系咪觉得嗱呢三个嗱，因为 Alex 咧就一嚿嘢咁样噶，又好似冇乜表情咁样样嗱，小肥咧就可以顿翻匀啦，咁啊，仲有个靓女喺中间咁啊， 喂，咪住先嗱，即系虽然两父子啫，但我都要问一下，即系咁你都系一个 artist 嚟噶嘛，你都 系 经理人噶嘛，好啦，嗱 ，Lam 哥系话，喂，得噶啦 ，Pro 经理人定系点 ？Pro 经理人，即系佢点样邀请你今次去参与呢个演唱会，定系冇邀请啊？唔知噶，我叫我嗰日嚟咁样嘅。 喂，什么邀请就生得出就睇啦， 冇得选择嘅要做， 即系阿爸都有同你讲过嘅，即系话诶，今次演唱会 有 一齐玩。 其实已经一年前佢已经同我讲过， 即系最早收到嗰个嚟噶啦。 嗯，冇错，应该系最早嗰个收到，即系佢想搞一个点样嘅 show， 咁已经好犀利噶，佢已经有成个 story， 佢自己谂。通晒噶啦，歌又好，咁啊已经嗱，你呢一年咧，快啲准备一下呢啲歌咁样。 我一年时间准备。 咁当时你听到，你有咩嘅感觉咧？ 我觉得好好玩啊！我觉得今次佢创作呢个 idea， 我都未睇过一个咁样嘅 show， 乜都有嘅，好丰富嘅，即系由一个 artist 做艺术啊，中意表演嘅人咧，今次系所有嘢都齐晒，可以玩晒所有嘢，同埋加埋。佢啲歌又咁好，系真系系一个系一个 dream 嚟噶咯，系啊。 诶，咁有冇得 objection 嘅？即系根据头先阿 Lam 哥所讲咧，就系有啲歌咧就系我觉得你哋啱唱呢啲，咁就阿 Lam 哥分歌俾你哋啦。咁但系可能你哋心里面都总有啲歌，其实我自己好想唱，我好中意嘅。即系有冇得 objection？ 可唔可以用呢首换啊？咁嗰啲咧得唔得噶？ 冇 objection。冇， 因為配合好多嘢嘅，內當中嘅內容嗰啲嘢， 即係有曬次序啊咁嗰啲啊， 同埋你而家見三個人啫。 我哋仲有好多第啲人嘅， 即係可能後面啲 dancers 啊， 上樣嘢都要配合嘅，係啊， 係係呢個嗱，我哋咧又唔好追問阿 Lam 哥咁多，我相信咧， 雖然我哋好想問， 係啦，我哋咁啊賣下關子先，係啦，嗱咁啊，總之咧今次就會有林德信啦，有小肥咧，有胡林咧，同埋 Lam 哥一齊咧就玩一樣咧從來冇玩過嘅嘢，係，大家記住呢樣嘢啦，好啦， 我諗緊係咩？ 我諗緊，我諗緊。 一月六零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零，一月六零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一月六零，一月六零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零，一月六零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个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未讲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机就唔好走开。你问我嗰日中午嗰阵去咗边度，我话乜你咁不白，你想替我撇数？问我本日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再问我，我就发起牢骚。你一日八个，一日食一朝，冇个一朝，净系识听林志祥唱歌到发笑。我叫咗你去学啲比较有用啲嘅嘢，你就日日坐 MV 先由天公玩到夜。 一月六零，一月六零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零，一月六零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讲到你自己你就难咁神秘，人问多你都问你就自天笃地，你最怕俾人知道你就去边度飞。我服你真系服到你就唔得求地，我唔系怕一万啊，只系怕万一。跟咗你咁耐又只系得翻一个人，我讲咗个鬼耐，你知唔知我噏过乜啊？我唔系话你丑样，只系话你滑稽。 一月六零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零，一月六零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咁啊，慢慢問嗱，上次就係阿 Alex 就揀咗兩首 Lam 哥好喜歡嘅歌啦。咁啊，今次再俾女仔先。 好 ，Bianca， 你啊，上次你就話你邀請過阿 Lam 哥做嘉賓啦，即係你一定對阿 Lam 哥有好多認識啦。你揀兩首你最中意 Lam 哥嘅歌啦。 第一首先， 第一首《最愛是誰》係，即係呢首歌就肯定，人生唔同嘅階段就會有唔同嘅體會。 係 咁，而家再大個啲啦，咁啊覺得呢一首歌真係每次聽到或者唱咧，都係鋭落個心入邊好感動咁樣。 我好認同，因為咧即係《最愛是誰》其實都係一首有翻咁上下資歷嘅歌啦。我哋細個聽嗰陣咧，可能 明 其實係因為 你冇話佢有冇共鳴喎，佢啱啱結咗婚 喎。係啊，唔係對於愛情嘅睇法 係結婚前嘅諗。 即以前細個，可能你係唔知點解小朋友如果中意聽歌咧，你係會唸口往啲歌詞，你未必會咀嚼佢裡面嘅意思。咁就唱啊，好好聽啊，首歌好好聽。咁但係咧，你真係喺唔同階段聽咧，你會感受到即係當中嗰、即係佢想表達嘅嗰樣嘢，同埋同個人生係好息息相關。 係啊，嗱呢一首歌咧，我哋就訪問過潘元良啦，訪問過盧冠廷先生啦。好啦，咁啊問下原唱者啦，唸過呢首歌。當時點樣發生、點樣出現嘅呢？ 咁就係因為我拍嘅《最愛》嗰出戲啦，咁又有啊張藝嘉小姐啦、妙軒人小姐啦，咁我就喺中間嘅。咁呢出戲就講點就係三角戀愛嘅一個故事。咁就呢只歌咧就都幾盜肉嘅，即係唔可以講係話我反而即係我講過好多次，即係好多人結婚嗰陣時咧。就是因为他知道这首歌叫最爱的，哎你可不可以唱最爱的咁我话可以，我可以。不过你知唔知呢只歌系讲咩噶？系讲三角个恋爱嘅，你而家结婚，咁嗰啲人都话啊，冇问题，冇问题。 等于啲人咧结婚好想听婚纱背后一样，但其实都系惨噶嘛。 系啊， 咁啊，所以你话系咪奇怪啦？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 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林哥，我想问咧，我记得你有一只碟嘅 cover 咧，系有 B B 仔嘅林德信嘅。 系啦， 系咪就系嗰只碟啊？系咪最爱？ 嗰只系最爱咯，系啦， 就系嗰只碟。系啊，你嚟嘅碟仔，系啊，大家攞翻出嚟睇下。 你上集咪讲话你有部 C D 机，屋企就有焗住有好多碟喺度嘅，你冇发现你自己张相喺嗰啲碟度咧？ 系一个唔着衫， 唔着衫， 系我记得嘅。我觉得呢个 cover 好正。 我见过未啊？我见过，我唔知道系咪啊？ 我有黑胶版， 今日仲睇 Alex 嘅，系啊。 好似佢一岁啊，一岁啦。 系啲皮肤嗰啲肉咧，即系小朋友嗰啲。呢啲一節節咁樣好得意嘅，而家我眨眼咁大個仔啦。 好，第二首啦 ，Bianca。 這一個嘢，講要古仔咁樣唱，跟住即係 blues 好正，跟住好有畫面感。 你自己唱過未？呢首歌？ 未唱過，但係有機會真係想再，即係我自己嘅版本，但係。同你嗰个一样， 咁啊呢首歌又点嚟咧？阿 Lam 哥，就一个嘢。 我呢只都系拍戏嘅插曲嚟嘅，系圣诞 快乐系咪啊？圣诞 奇遇结良缘。 系啦系啦。 哦，即系有张曼玉噶嘛？啊，仲有嗰罐， 唉，嗰罐嘢 汽水啊，系谂到成座山咁样。阿卓岑建斌哥哥，好似系啊，系咪啊？ 系啊，好搞笑。 好睇嗰种，我出戏都唔知讲乜嘅。 我 个 仔话好睇， 我知 好睇。即系问下仔啫，你点解你会好睇？你有睇嘅？ 可能喺即系有日喺电视佢嚟播， 喺电视电视播 睇过。系哇，咁搞笑嘅啲造型啊，啲衫啊，好好笑噶。 系啊系啊。哇，咁佢有深度过我啦。 佢又唔知佢讲乜嘢。咁啊，点解会有呢支歌咧？吓吓，即系点解圣诞奇遇结良缘又关这一个嘢事咧？ 嗰场戏系我唔知好失落咁样样。咁又同佢哋嗰几个分开咗，我又唔知佢哋喺边。咁我自己又俾人哋绑架咁样样，咁我就咁样即系一个嘢，自己唱紧好惨咁，唱紧啲蓝调啊嘛，即 系 好惨好惨咁，系咁摆咗呢只歌入去嗰场戏嗰度 嘅。我觉得呢首都系大人歌嚟噶，细个嗰阵你唔明佢做乜噶，但系到大即系、就是、你越大听，你就觉得越好听。 系，同埋咧呢首歌咧，我谂即系亦都系。香港只有阿 Lam 哥會唱，因為好少人唱 blues 嘅嘢嘅，尤其是廣東樂壇。咁你唱你一定明白啦。其實廣東話去唱呢啲歌，或者中國人唱呢啲歌係咪難啲嘅咧？ 都有啲要有啲方法去表達嘅，因為我一向都中意 blues 嘅，即係Eric Clapton 啦、B.B. King 啊，咁呢啲我都係我偶像嚟嘅。我中意唱呢啲歌，因為係。好直接可以唱到你嗰啲感情嘅，即係嗰啲好怨啊咁樣嗰啲感情係，我覺得係幾易喺個台上投入嘅。 這一個夜，有一個人坐於閘巷，外望門窗，兩手奏着吉他歌唱。脚边一截破旧皮箱，这一个夜，那一个人，眼光里面藏着回想，吉他先唱，心出了愁，歌声大亮。 为何仍然未挂？漆黑的空间，为何常常要风中慨叹？何时才能习惯孤单的孤单？何时才父母空虚账单？这一个夜，我一个人凑巧过路，提着皮箱，我心已倦，却奔向前，跟他对唱，跟他去唱。 谢 Lam 哥，这一个夜， 好中意呢首歌。Please， 为何仍然未挂？漆 黑的空。嘅罪行。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6点，升12点，成交金额83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3点，跌18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蚊，跌个八；中国平安84.8，升3.5；建设银行6.81，冇起跌；友邦保险75.65，升2.5；工商银行5.81，系跌咗1仙；华夏沪深344.1，跌咗4.5；港交所266.2，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113.3，跌咗2毫；汇丰控股64蚊，升3毫；中国银行3.58，跌咗1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64，瑞士法郎7.904，澳元5.596，加元5.861，新西兰元5.418，欧元8.8827。每百日元兑港元7.1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8点，升451点。港金现价报12,332蚊，升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6.84美元，卖出1,31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车龙咧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咧，而家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上中环湾仔绕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合和中心。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警署一段都还是慢车，龙尾去到菲林明道。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军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记得要有足够的休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人行啫，但有另一个人喺心。 孤身草，语言像花般感受，也像残忍的诅咒。你是谁，能陪我默默承受？挥挥手，等到缘机都参透，向着前方再别回首。很和怨，再也。 虽然首歌咧就系讲两个人嘅路，剩低一个人行，但一个人都唔一定要带住怨恨嘅。两个人曾经嘅美好可以一直放喺心，一直滋养。 孤身走，语言像花般感受，也像残忍的诅咒。你是谁，能陪我默默承受？ 作曲编曲张嘉诚，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云、何志豪。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连诗雅《孤身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一 type 我又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骚动音乐，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4月1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琼骚动音乐。 冇错啦，下个星期咧继续。 不如我哋试下， 唔好意思啊，继续支持。咁我哋试下。哎呀， 佢答咗你哋啊！ 哎呀，阿 Eric 听唔到啊， 听到啊，唔理你啊。 哎，对唔住，对唔住，燕琼，大家继续支持啊！ 离晒谱啊，真系。 对唔住啊， 系。 再播多次啊！ 播多次， 你嗰个做唔出啊？ 播多次啊，嚟啊，嚟啊，嚟嚟。喂，嗱喺你播之前，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有听众爆料啊，尖沙咀有架 low low van 咧。尾数系几多就唔讲啦，听紧手下留情啊，唔该晒 啊，好似讲到特别交通消息咁样，好再嚟一次。 其实你烦咩啫？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一 type 我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骚动音乐，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4月1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琼骚动音 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 真系完啦嘛？ 好惊啊！ 喂，嗱，大家希望下个星期一开始啊，3点至5点继续支持骚动音乐啊！ 跟住之后夜晚8至10就梗系我哋啦，子成就吓， 有 RTHK 麦， 系啦，你可以用个麦嚟听郑子成嘅， 但系就唔好12至2听啦。 系，我哋一个 一个。广播道上是一家一哥，系唔系？我真系要 听咗一哥先啦。 唔系，我哋真系要呼吁大家咧，继续支持。骚动音乐嘅 Eric 同埋阿严琼咧，呢段日子其实咧，每一日咧，我见到佢哋咧，好勤力咁样咧，就准备紧下个星期嘅新节目啊！ 仲有背后仲有一个原因， 有咩啊？怕你啊嘛？ 我同 Eric 同埋严琼好 friend 噶， 系咩 ？friend 过同阿一啊？ 系啊， 真噶 ！Eric 摇头喎，唔少你成日闹交， 佢点头啊？ 唔系阿 Eric 问亲阿勤借房，阿勤都话唔借喎，系啊，成单嘢扬咗 啊！你知唔知我同 Eric 啊间歇啊？我哋啊一抽到时间食 lunch 噶啦，阿一啊跟住晒，次次都有佢份。 哎呀，唔好讲人哋啦，哎，讲翻自己啲家事先 啦。我哋有啲咩噶？我哋今日 哦，冇噶，我哋今日系即系嗱，听日就考歌啦，咁啊星期四有特别节目啦， 系噶， 唔系 其实我哋要公开咗先嘅， 系咪 啊？啲人要温噶嘛， 系 喎。哎呀，死啦！惊整唔切啦，而家公开咗即系冇得翻转头。 因为信众要求咧，就梁丽勤咧就觉得咧，我哋点都要就考多次试嘅。 系。 咁所以星期四咧，我哋晏昼咧就会考一次试。 我开始觉得自己攞嚟自 系啦，考边个咧就考边个啊？考 林忆莲 系啦。咁我哋有四只碟咧， 系啦， 同埋唔系应该唔系有三只碟。 唔系应该咁讲，我本来咧就拣咗四只 original album 嘅，咁但系后屘谂下，咦唔系，因为咧好难涵盖忆莲嘅一啲即系年轻时候嘅嗰啲得意嘢，咁就谂下，不如咁样啦，我拣咗四只碟嘅，但系系两只精选碟嚟嘅，咁一只咧就系 依家摆上网噶啦， 系啦，一只咧就系佢喺 Sony 年代，一只咧就系华纳年代嘅，系啦，咁有啲咩歌咧，晏啲要话俾大家听啦， 系啦，咁啊大家要温书啦， 系咁啊，星期四有 个。阿方丽莹姐姐啊， 系喎，丽莹 系啊，你有考噶嘛？考林忆莲啊， 系 啊，你温定书咯吓，嗰几只啊走唔甩噶啦吓，系啊。 咁我哋星期四亦都有一位嘅特别嘉宾系嚟考试嘅， 系啊，好紧要啊呢个。 唔系，如果你呼之欲出啦，系嘛？ 好中意林忆莲嘅，好中意林忆莲嘅，系啦。好啦，咁啊， 冇理由最尾一集唔揾佢啊。 系啊，而星期五啊，最后一集啦。咁啊，星期五我有咩搞咧？ 星期五 播，我哋播友谊万岁，播两粒钟咁样。 我哋仲开唔开埋我哋星期五关于？访问嘅嘢啊， 星期五唔讲住， 我唔讲住哦，系啦，你继续听访问啦。 我哋梗系晒冷啦，总之就吓唔好讲啦吓。咁啊，好啦， 星期五请白做 live 嘅， 你冇乱讲啊！唔系一阵间唔系我哋俾人哋消委会投诉啊 ！Do do when 嗰啲司机话， 系啊， 跟住又话请白上嚟，我想系光到报到嗰个报佢啊嘛。 你沙咗把声，系啊，清清喉咙先。 唔知唔知啊，听日系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即系得翻今日咧，就可以播下歌，咁啊讲下啲感受啦，咁啊，等你播歌先啦，啊， 唔系你要讲咗，我哋有个 theme 噶嘛，系咪？我同你 女歌手， 系啊， 开啦你， 一哥可唔可以点样转翻 CD 衫喺度？ 哎呀， 系啊，嗱，冇咗第时冇一哥呢啲嘢棘手啦， 唔系嗰边应该唔会要咁样转嚟转去咁麻烦噶嘛，系少一部 CD 机，跟住 喂唔该晒，我呢个节目好 live 嘅，我成日都强调， 系， 咁我哋 系 live 嘅时候当然好 live 啦， 去首歌先啦。呢个好感性噶嘛？ 我寻日诶，呢个系咪《双城故事》啊？ 系啊！ 我寻日就系唔小心睇到《双城故事》， 好睇啊！ 好好睇啊！惨到咧！ 咁啊啊！一听个歌名都知道，我今日啊呢一个大两手准备嘅题目咧，就必定同一粒字有关嘅。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你我这段情会唔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一句 还盼你懂珍惜自己。又见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哇，最后嗰几句歌词可以话道尽我哋嘅心声啊！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例如过嚟帮我哋搞搞啲借碟啊，搞搞啲 M D 机啊。一哥， 系 一首歌送俾你嘅， 系多谢。 如痴，你点解会唱呢首歌噶？ 如醉， 佢听紧都系走音啫。 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我谂翻咧。阿一哥点样出现喺手下留情咧？ 哦，佢之前酝酿话佢出现嗰阵，我哋反对。 反对， 我哋讲过嘅。 我哋同即系有关嘅当局咧，就极力咁样去，哇，唔系嘛，即系咁样嘅当时。咁啊，即系我记得第一次见佢，因为我一路都见过呢个靓仔 ，which 我唔知佢边个嚟噶啦， 又唔同人打招呼啊， 冇乜噶，冇乜礼貌嘅， 阿哥嚟噶，一入嚟已经系阿哥啦。 你要知道，即系两位喺楼上咧，系啦，即系甚少出现， 我关呢啲事嘅咩？ 都关事。 我以为你话喺楼上嗰啲明星啊，唔系几好，行开啊，避一避啦，呢啲 甚少出现，咁啊唔系太认识咁样啦。 咁啊。即系一路上面就话，诶唔系上面嘅，即系话有关当局咧就话，啊不如试下用下呢位新人啦，佢几好嘅， 唔得 咁啊，跟住我一开口话咁多懒音咁，我已经我同阿梁一勤已经话，哇唔系啩咁样样啦，咁啊， 可唔可以唔好加我落去？我而家想缩啊，可唔可以唔好加我落去？ 因为假。系人都知道阿勤啊，对于懒音啊咬牙切齿啦，我冇乜所谓嘅。 我而家已经好 hea 啦。 我话 OK 嘅，咁啊， 喂，几得意喎，又好 Q 啊， 系咯，讲嘢咁得意嘅，啊，唱歌又走音，咁啊，即系勉为其难咧，就收容咗呢位嘅同事啦。咁啊，做做下觉得啊几好喎，因为咧佢个人够，佢人够咸湿啊，因为我觉得最主要系佢嗰种头先播一生中最爱，我就谂其实我就唔系因为 上一首喺出面，你要唔要问佢上一首喺出面 得唔得噶？得唔得噶？佢 我唔知 啊，系咪又系咁样？系 都完啦， 都完啦，系啊，系个星期二， 一家团聚啦， 唔使开会咩今日 啦？大家好啊，我系思芬啊，你好啊。 喂，当日咧你发现到咧阿一咧即系。取唔好话取代啦，即系replace 你嗰阵咧， 即系取代 或者 substitute 你， 都系取代啦， 正换人 系啦，又 change 嗰阵咧， 哈哈哈哈 ，change 就唔系取代， 系 咁会 当时有咩感受？ 感觉个感觉系点啊？ 系啊， 个感觉系唔系咁，我有另外一个 role 噶嘛， 系即系 我落夜晚， 你要谂多系啊， 我落夜晚 啊，你嗰时去 敏姐啊， 系 落夜晚嘅， 唔系你想唔想走先？其实当时。 梗系想啦， 梗系唔系啦， 你唔好讲呢啲啦。 嗰阵时，喂，我原本谂住嗰样嘢要讲少少，唔系即系难得有得有咪开。喂，其实咧， 喂， 即系咧，唔系即系我讲手下留情里边得翻一个礼拜啊嘛，哇！四月一之后叫佢留意礼拜六晚十至十二啊，周末有情人好重要啊呢啲。喂，可以封烟添，其实。 我哋 变 咗 K 一 百，喂，我打俾你啊！ 好啊，打俾我啊，打俾我。 诶，我哋咪上去嗰个兄弟祠堂嗰度拆一拆佢咯， 都可以喎。系啊，你哋啱啱放，即系咯， 落班嘅时候。我打俾你，今个礼拜我打俾你。 系啊，咪下个礼拜先开始喎。 呢啲嘢其实唔使咁耐噶，嚟紧礼拜五都得噶啦。 系咪啊？系咪？系啊，系 系系。 唔系啊，喂，嗰件事咧就系话，其实咧嗰阵时咧，我觉得转咧系有啲惊嘅， 系 因为咧之前咧喺手下留情咧，咁系会有好多外派噶嘛。 咩叫外派啊？ 即系咧嗰阵时系会成日出去做其他嘢噶嘛。即系例如我哋去搵啲鼓励唔到亨恒勤啊， 系 同埋咧我哋即系你都知啊，队长跟得你。 哇， 一定有好嘢食噶嘛！我哋 唔系嘅，跟 Michael 嘅主要系， 系咪先？嗰阵时真系食好多好嘢嘅， 系， 所以就 真系食落肚嗰啲。 唔系我，唔系你以为咩啊？ 唔知以为咩？我见到一 哥真系食好多嘢噶嘛。 嗱，一哥嚟到之后个风景有冇转变？我唔知啦。 个节目，嗰个咸嘅程度有啲唔同嘅， 系咯，有啲 个盐分重咗啲，系啦。 我嗰阵时应该都好清纯。 阿思芬就比较老正啲嘅， 系咯， 虽然你真人唔系咁，系啊，即系认， 唔系我 即系你认。做呢个形象啊！ 我手都好好嘅，你睇我手臂嗰粒沙。 系啦，咁啊，跟住就知道系阿一就 跟住咪就系哦， 佢 肥仔 大镬啦佢，系就系咁样样啦， 系啊。 咁啊，嗱，我哋即系我哋你坐咗几耐喺沙头城？ 我做咗几耐啊？我系应该系两有冇两啊？两年啊？ 嗱，我哋系2014年1月20日开波噶嘛？2014年系啊系啊系啊！ 我应该系经历咗一个休渔期啫。第一个休渔期， 咁佢 total 都系得两个休渔期啫嘛， 三个， 三个 啊！ 哇、 啊啊啊， 真系好惨， 有分噶，我好似系 啲鱼都养我大晒啦。 第一个休，因为第一个休渔期对我嚟讲系深刻嘅， 吓 系好深刻嘅。 点解？ 因为嗰阵时系 啱啲讲嘢， 计埋天 power 嘅话咧，一个礼拜咧系要做八个 slot 嘅嘢嘅， 哇，搵唔少嗰阵， 系。 你真系要我讲？ 冇， 虽然5蚊一集， 系 啦， 你继续， 咁咯。但系嗰阵时，我记得系一个好大嘅学习嚟嘅， 系 咁样。咁当然啦，就啊，有啲嘢都系留翻之后先讲。唔系，但系嗰个系重要嘅，我觉得系，即系个学习系重要嘅， 系。 做咩啫？ 冇 啦嘛，唔系咁你准备 去歌啊嘛？唔系，未够钟啊，上4分47秒嘅首歌，为拖多两分钟先啦。 插 呢 个添， 吓唔系冇事， 继续。系咯， 咁啊，当你知道系阿一会即系佢嗰阵，你有冇同佢交接啊？咩讲过咁样？ 我嗰阵时有冇同你讲嘅？除咗嗌你小心啲之外， 有我哋有一晚出嚟食饭有倾过嘅， 系啊，唔知我唔知 嗰个食饭系大 lock 食饭嚟嘅， 但系佢就唔知俾我捉埋咗一边嗰啲， 系啦系啦，但系倾咗啲咩我都唔记得咗， 即 系 有如红烧猛兽。 佢有提我系翻去听一次，即系仲系私分年代嘅嗰个星期。究竟即系揾张纸 mark 低啊？星期一系做啲咩？星期二做啲咩？星期三做啲咩？当时我仲记得咧，一开始听 archive 嘅时候，系会揾翻嗰一日有啲咩嘅新闻出嚟嘅。例如我记得我听 archive 就有条蛇唔知捐入咗间屋嘅时候，因为早期翻嚟嘅时候都仲系要做资料搜集，究竟当年今日系发生咗啲咩？ 嗰阵啊，一做资料搜集好惨嘅，因为佢做完之后我哋唔用噶嘛。 系啊， 唔系咁私分嗰个年代已经开始系咁噶啦。 因为用到其实有啲枯竭啊，所以唔通你成日 repeat 咩？系咪先？ 唔系咁佢又搵得冇乜心机，又冇乜深度，咁咪唔用咯。 呢个都系 喂，咁系咁噶啦。你以前冇听过啲电台嗰啲前辈系咁嘅咩？一大栋资料搜集摆咗喺度啊，唔得啊，唔用啊，咁样样噶嘛，唔系讲我哋啊，即系以前啲系咁噶嘛。 唔系， 我哋都学咗咯。 同埋队长，你提醒咗我，嗰阵时阿一系啱啱开始嘅， 系咪啊？ 即系啱啱开始入嚟二台做事， 系咪啊？ 唔系，佢有蹬下脚嘅，我记得之前系啦，间唔时蹬下脚嘅， 系 咁咯，系啊。 呢首歌咧，专登拣俾阿一哥嘅，可能你唔系好识啊。但系咧，我觉得喺呢个节目当中咧，我最深刻嘅就系阿一哥嗰种嘅爱嘅泛滥啊！一哥，你间俾首歌时间你数下，你究竟爱过几多次啦吓？ 一加一加一，爱得不分明，缘分太意外，怎说得清？共你共他，至三个主角，演戏不作声。继续故事里的感性，忘掉了要看清，曾为你痴心痴恋妒忌，而为着你不只得空气，从没透露是谁令你太过入性，情流满布阴影，你或我或与他。不过继续上演好戏，谁令你心染动情，才明白你或我或与他，只不过也没法可舍弃，怎舍得舍弃？怎说得清？讨厌夜总觉冷清，怕看怕见谁亲你。讨厌泪流像雨声，忘记仍会想你。你或我或与他，只不过继续上演好戏。心已动情，才 才明白你或我或与他知不过也没法可舍怎舍得舍弃 誇張咗嘅一哥其實唔係好多個嘅啫，我想講嘅就係咧，其中一樣咧， 多個咩？ 即係令我大開眼界，或者令我咧可以係覺得啊好嘢喎！而家啲後生仔就係咧，通常咧我哋呢一輩咁樣嘅爛鬼節目主持人咧，我哋好少會講自己啲感情史嘅，或者而家我哋嘅拍緊拖係邊個咁，我哋好少講呢啲嘢嘅。即係譬如梁麗芹個男朋友邊個，我哋從來都冇講噶嘛。 係 除咗木村之外係嘛？ 係係，我老公嚟呢、這個可以講。 咁但係一哥咧，佢係好。即係不諱言咁樣，會 佢冇包袱嘅， 冇包袱係啦。哎呀，可以講女朋友今日去走啊。 係啊，個指納臭唔臭佢又講， 或者同以前個女朋友嗰啲點樣分手啊，或者點樣追到嗰啲咧，哇！佢哋真係可以一絲不掛咁樣。 佢最近嘅一絲不掛咪就係話佢喺加拿大翻嚟嗰陣喊咯，佢都話埋俾你聽。 啊，即係所以 正所謂男兒流血不流淚，硬係佢流淚嗰啲講曬俾你聽。 即係所以呢一個咧，對我嚟講係好深刻㗎， 但係大家開心啊嘛。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四點半由鄧慧瑩報導新聞。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经听取社会各方意见之后，决定剔除早前建议修订逃犯条例中九项罪行。他话移交逃犯的措施会分为长期协定和单一个案移交安排，并且提高移交的门槛，包括只是处理可以判监三年或以上的罪行。他相信日后当单一个案移交安排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公众会明白有关的法律制度。政府公布沙中线红磡站扩建部分调查委员会的中期报告，委员会认为红磡站扩建部分的连续墙和月台层板建造工程达到安全水平，无需重建或者加固，但有关工程并没有按照工程合约的规定执行，建议政府可以在连续墙和月台层板装设仪器，侦测车站运作时的移动速度。委员会又说，信纳展钢筋事件确实曾经发生，是犯信雇员所为，但涉及的范围不广泛，亦并非有系统，只是属于个别行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说，委员会中期报告指出，红磡站的扩建工程是达到安全水平，相信可以减低公众对工程安全问题的疑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三隧分流方案到这一刻仍然未取得足够议员支持，因此要各自方案，以免浪费议会宝贵时间。他又说，解决过海交通挤塞这个老大难问题并没有无痛方案。政府原定听日向立法会提出三隧分流无约束力议案，目前决定各自。何文田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初步知道有三个人受伤。事发在下午两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亚街老街和公主道交界相撞，其中一架再撞向路边栏杆，铲上行人路，三名女子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天气温暖，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同埋有雨，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66点，升43点，成交金额88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咗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3点，跌18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1.4跌2.4，中国平安84.9升4.5，友邦保险75.65升2.5，建设银行6.8跌1仙。工商银行5.8跌2仙，华夏沪深344.15跌4毫，港交所265.8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113.4跌1毫，汇丰控股63.9系升咗2毫，中国移动80.7跌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0.17，瑞士法郎0.994，欧元0.713，加元1.34。新西兰元0.69，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8点，升451点。港金现价报12,332蚊，升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6.8美元，卖出1,3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万茂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为促进动物健康同福利，经修订的动物售卖规例已经实施，规定没有渔农自然护理处的牌照或许可证，出售任何狗只都是犯法的。就算出售的狗只是私人宠物，都要先拿到批准，最高罚款已提高到10万元，卖给未满16岁人士都是不得的。想知多啲，请浏览 pets.gov.hk 或致电1823查询。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据讲是2018年印尼亚运举办城市之一，位于南苏门答腊省，是苏门答腊的第二大城市。城市面积大约是360平方公里，日头的平均温度大约就是摄氏30度，人口大约有170万人嘅。 位于巨港市西边山上面咧，曾经发现久远嘅石碑遗迹。石碑碑文写住，巨港系喺682年6月16日建立嘅， 意味住巨港市至少已经有大约1000年嘅历史，系印尼最古老悠久嘅城市之一。 巨港市喺9世纪嘅时候咧，主要系印尼群岛同埋马来半岛最重要嘅水上交通枢纽中心。荷兰人统治印尼时期咧，更加称呼巨港为东方威尼斯。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黄耀祖、桂花田。 二台通识60秒。 师兄，何其动听，充满客式娱乐性。祠堂是男性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是立乱俾人哋入噶，但系入得嚟嘅都系隔二啦。 四月一号开始，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二至二， 斌仔、 阿一、 凌子维、 师兄祠堂， 慢慢有嘢讲。 阿一哥系咪你度噶呢个？ 呢、這个阿、啊、一齐嘅，一齐嘅， 一齐。边一度系唔俾人乱入啊？ 祠堂， 男人嘅祠堂 系边度嚟噶？ 咩啊？通常喺条村嘅正中央，风水最好嘅地方嚟嘅、 哦。喂，你嗰时住围村有冇祠堂？ 有。 咁咩姓咩噶？嗰条 诶，嗰唔系嗱，条村好得意嘅。条村咧 ，Mingy 我识嘅人咧系姓黄嘅，但系唔知点解咧，诶、嗰条村咧其实有几个姓喺度嘅。个、祠堂咧就是、叫张家祠。 哦、 所以是姓张的。咁、哦、亦都是曾经有出现过嗰啲呢，唔知咩大事干咁样嗰啲啦，可能条村成立咗一百年啊嗰啲，我唔知係咩啦。咁总之呢，里面呢就有好多人呢就设宴就食盘菜。啊、我哋呢啲外人呢就只係能够呢围住喺铁丝网出面呢，即係好似、 哎、 即係咁样揸住个铁丝网喺度望住，哇好似好好食咁喎咁囉。 喔、 哦。係啊，好惨㗎。哎呀，报个时先啦。 係。 用你个祠堂嚟报时啊。 下昼四点三十八分。 好啦，咁我哋就我同阿刘伟恒啦，就准备咗啲歌咧，就送俾阿一嘅。我其实唔系好明咧，今日星期二送嘅，不过是但咧，因为我哋节目实在太丰富， 太丰富 啊，系啊，平时又唔见嘅，系last个礼拜就嚟。 人之将至， 系 强弩之末啊嘛， 回光返照嗰啲 friend 啦，系啦，咁样咁啊， 赖死唔走啊， 系啦，阿恒咧就话喂梗系播啲有个一字嘅歌啦，咁样，咁我第一时间咧系谂到呢一首嘅，以下呢一首，咁亦都咧有少少咧同阿队长咧有啲不谋而合个 friend 嘅。咁我播咗另外一个版本嘅，唔系原唱嗰个版本，因为呢个人咧就系作曲人嚟嘅，佢自己唱翻啊。咁都系有一啲一字咧，就喺个歌名里面嘅。不过呢个就 set 咗少少咁解。 如变迁不知怎去处理，下意识找些方法逃避。无论你多不高兴，故意挑剔生气，沉着气为了等新的转机。在你不肯抽空参与晚会里，仍独个故作最快乐模样，为你解释只因太忙掩饰真相，我在笑相当勉强，宁愿你装起片人面具，宁愿你退堂说疲累，宁愿不肯一句，我也不想知道，其实你另有一位爱侣。 我哋经常强调我哋 We are a family， 我哋一家人嚟噶嘛。而家我哋要分开啦，一加一减埋一。 在你不肯归家的这数天里，宁愿四处逛逛，半夜游动。独对家中的几扇窗真空感觉，你别去我不知去向，宁愿你装起片人面具，宁愿你退堂说疲累，宁愿不肯一句，我也不想知道，其实你另有一位爱侣。只有我在外望，这家里每个角落，犹如围城冷漠。即使你没有讲出走真相，若要公式的说谎，你已经不必再讲。 家中的几扇墙，没有家的感觉。如若你别去，我不知去向。 拣呢个版本唔拣安仔个版本啦，除咗因为咧我自己偏向中意呢个版本多啲啦，因为啲吉他好听之外咧 ，Joey 听咧都系。本节目嘅首客流程之友嚟噶嘛？ 冇错， 佢即系头先都讲过啦，佢系星期六版嘅嘉宾嚟噶嘛。再加上咧，刘伟恒，你记唔记得当日我哋访问 Joey 嘅时候，我系孭咗支烂鬼吉他翻嚟俾佢。 佢就系咪唱呢首啊？ 冇错，我就系叫佢唱呢首，跟住咧，系啦、 啊， 弹咗，咁然之后我哋拍低咗嘅。哇，好听到一个点啊！所以即系好耐都冇播过啦吓。喺呢个时候，我哋要怀缅啊！一啊，当然要攞翻出嚟啦。咁除咗呢一首歌之外，有一首唔播唔得。 啊、我已经见到你偷偷地啊！ 偷偷地，我等下收埋嘅，不过我都知道你望到啦，是但啦。咁呢啲系嘛？阿一哥飞佛嘅时候，咁啊冇理由我哋净系收埋佢嘅。 你喂， 你听阿一咧啊，不过听众听唔到，其实真系好浪费啊！我又唔即系唔敢开咗支麦俾大家听，但系阿一咧喺呢啲音乐嘅熏陶底下，佢自己忍唔住走出嚟揈头同埋唱咧，哇！实在系太好睇啦！ 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入迷，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记忆，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 如果我找到一首歌叫做《從一而終》的話呢，都會給阿一哥聽的。因為呢有一件事阿一真的從一而終，對女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時候很難說的，是不是 你都知道一些東 西了，是的，知道些少啦，他又很鬼坦白的對著我，不應該說那些都說出來， 有什麼所謂 的，是的，但是呢即是從一而終的是 什麼咩你都知啊，不過你冇記得啫嘛。 係啊，其實都唔記得啫嘛。係啊，我記得，你又唔記得，我哋最大分別喺呢度。佢好公平地講曬俾我哋聽。 係咩散咗啊？ 唔係，冇嘢啦，冇嘢啦。 我呢啲瞓醒唔記得㗎啦。係啊， 唔係咁啊，即係 危險 㗎。阿一哥從一而終係咩咧？就係佢揈頭係唔啱必嗰樣嘢。 喂，系咪因为呢个节目你先中意咗老爹噶？ 哦，系啊，系啊，系啊， 关事嘅咩？ 关事， 因为佢唔知点样抄。 你系因为要听歌？ 我记得嗰次咧，就系喺两年前嘅四月嘅时分，咁啊你放假嗰阵时嘅，咁、 哦、 我就话有一次咧，我 系啦， 我我都记得 记性好啊，我都唔记得啦。 咁话说咧，我就嗰排咧就 loop 紧两首歌嘅，就系、是《爱如潮水》啊，系啊。 你讲张信哲定系老爹啊？ 张信哲嗰时仲系张信哲，同埋阿雨一直下，系啦、啊，咁呢两首 系 啦。咁然后阿队长就介绍咗老爹俾我听， 系， 咁我就迷上咗老爹啦。 咁咩、啊？队长介绍俾你听，第一首系咩啊？ 佢咪播翻愛如潮水嘅老爹版俾我咯，係、 哦、 啦，咁就接一個兩首準備嘅， 係 啦，咁我就 中咗啦， 哇中咗啦，好啦，咁另外舊年有另外一對嘅，即係如果話前年係老爹嘅年份咧，舊年係動力火車嘅年份， 哦 ，Super ID 喺啦 ，I 四啊嘛， 舊年係我哋提起呢個嘅有一個叫慢電視啊 ，Slow TV， 咁然後就影住架火車啊嘛， 係啊， 咁所以我哋就播咗《忠孝東路 走 九 遍》， 係啦，咁 唔係啊，我係有一次係播咩㗎？係播咗《 無情的情書》， 無情的情書先嘅， 我又播過《除了愛你還能愛誰》嘅 ，Super ID 喺啦 ，I 四係啦，咁我就又舊年我係迷上， 佢真係夠膽死喺度唱， 舊年我係迷上咗動力火車嘅， 咁而家咧。 今年未找到，今年五百是有些位置的看人情歌，但这个是 看 YouTube 自己即是那个类型的歌手然后找回来的。 是是但是你如果你有新人出现了之后呢，会不会旧那些会不会踢埋一边呢？ 我不会，我间不中都拿回老爹出来 轮一轮。 是啊、 哦、这样 是、 okay。 有时候我都看下老爹的微博的。 是吗 系，我嗰次咪喺度睇老爹嘅微博咯。 哦，系系系啊，因为其实咧嗰阵，我系曾经试过咧，即系从呢个即系一啲秘密嘅渠道咧，咁啊联络咗一啲同台湾有关系嘅一啲朋友，啲唱片公司。因为咧，我真系好想做一样嘢咧，就系将阿老爹同埋阿 一 咧摆埋一齐，系啦，即系喂。即做个访问啊，握个手都好啊，因为呢啲嘢系好 amazing 嘅事情嚟噶嘛。咁但系 end up 咧，我哋系揾唔到老爹嘅、哦，即台湾方面嘅朋友都冇佢 contact。 反而一 个人 喺微博揾到佢， 喺微博嗰度。 不如我哋喺微博嗰度同阿老爹联系一下，扮 friend， 跟住之后我哋真系约出嚟见面啦。 手 下 留情，好好 听。 系啦，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喺呢度到我啦，播两首歌啊。 系系系。 哇！哇！喺呢度学到好多嘢噶。 诶，讲埋啲乜嘢啊？ 梗系啦，成日插佢。 唉，冇啊！你都唔知点算啊！真系阿亨又唔系好插得。 其实我啱啱提醒起啊，都要提一提，都要多谢私分嘅。一啲失败嘅经验咧，我都学到好多嘢嘅。 似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潮落泪。仿佛像从前的欢笑，过去落寞的眼泪，再缅怀来里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事业爱，却伴醉。官父正是上终极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岁月无声消逝，欢呼中不会醉，得到了我进取，信念藏于心内， 嗱，就并唔系话私分即系失败嗰啲嘢啦，而系佢啱啱提嗰个咧，唔系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佢啱啱话过佢第一次嘅忧郁日记咧，佢到我面对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嘢系提醒我嘅，即系佢自己嘅经历，所以都要喺度多谢私分啊。夜里正照像透似熟睡，最爱笑，但最是害怕假面具。心坎中无形的屈意，也有热泪想下垂，却都流换上血汗水。偶尔倦就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是热爱，却半醉。欢呼声时常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岁月无声消逝，欢呼中不会醉，即系咧，好多嘢大家都系第一次面对啦，我哋都系喺失败中学习嘅。即系阿思芬有提我嘅，例如话啊，你要 mark 低究竟几时播咗啲咩录音啊，中间嗰啲 coordination 系点样？咁佢就系话佢系上次嗰个经验话俾我知嘅。咁当然又调翻转啦，每次都有少少唔同嘅。例如啱啱最近嗰次系直情系唔喺香港添啦，队长。咁啊，嚟 摆明烧你个头。 唔系唔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嘅啫，系咪先？系，所以咧喺度咧，无论系从一个嘅正面嗰度，亦都学到很多嘢啦。 咁反面嗰度咧， 反面都学到很多 就反面噶啦， 唔系反面都学到好多嘢嘅。所以咧，就算啊，谂呢首歌咧，即系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系、是、觉得自己应该未咁快可以逃得离住嘅。 咁啊， 六点半应该收到电话。喂，今日帮我借呢啲碟啊， 留咗嘢啊，一帮我执翻啦去。 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悬在半空。明天中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过。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 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断做，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过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仍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意情仍流过。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意情仍自我。 好，今日揀嚟嘅两首歌啊，先系对咁多位嘅无言感激啦，无论系队长阿勤啦、思芬啦、何亨啦，仲有一班听众嘅。咁另外明天 点啊？呢首系咩啊？ 仍要继续咧，我要落翻个末系，我相信自己应该冇咁快就得啦住嘅，系啊，即系例如可能迟啲郑宝雄老师嗰度可能都又会听到我啦。 其实你应该拣一首一生不可自决啦、啊 啊。我要问离 不开啊嗰啲咧。 好啦，我哋听日继续啦。 好，拜拜。 听日跑波，投票啊，拜 拜。